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头先咧 ，Anthony 喺 break 嘅时候就话留咗个好重要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哋讲你表现唔系好突出，啲人评价一下。其实仲有一样嘢，其实你都有少原罪嘅，就系因为你公民党系修改咗议事规则，即系令到拉布啊、议会抗争嗰啲空间系收窄咗。不如你借呢个机会回应一下啦，横掂你咁多激进选民而家。香港， 我其實楊岳橋選舉嘅時候咧，我哋黨都有一個比較正式嘅回應噶啦，我就可唔可以學下政府講，我冇咩補充，唔係講笑啫，唔係好認真嘅。可能當時咧，我哋都承認咧，可能我哋對一個形勢嘅判斷咧有少少誤差嚇。咁 唔係原則問題，即係 原則咩原則問題？ 因為你嗰、那個你理解嗰個係策略嚟噶嘛，係咪？因為對形勢判斷有誤差，所以你嗰個係策略咯，就唔係原則咯。 咁喺嗰陣時，嗰陣時個投票上面，我哋確係我哋見到我哋係即係有分別噶嘛，即係唔可以同我哋有分別嘅。咁我哋即係特別喺嗰段時候都有檢討翻嘅，所以可能回應未必好快。我希望大家即係如果有機會睇得到嘅話，希望唔好介意。咁但係我哋都要細心去檢視翻即係整個嘅情況。咁啊， 即係點啫，大佬？ 嚇，或者咁講啦，即係你自己個人點睇咧？因為其實你自己都係過來人，同埋見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嗰個叫做拉布啦，即係其實越嚟越用得頻繁，甚至乎其實公民黨都好積極參與啦，喺呢個即係網絡23條。咁其實你自己覺得即係做一個 reflection， 即係係咪會唔會覺得都有啲後悔咧？即係喂，既然吳凱兒都可以自己做一個 exception 啦，點解你唔可以咧？咁樣樣 你話後悔咧，我諗後悔就即係我覺得都係作用有限，反而係真係好似你話真係檢視翻整件事，同埋以後究竟應該點樣做？ 再嚟一次，再投一次，當嗰樣嘢。 邊度有得再投一次啊？你冇傻豬啦！你投票都冇得，你自己參選 唔係我幫你檢視，究竟你覺得之前嗰樣嘢有冇做錯啊？ 你問我檢視咧係最 我用一個好具體嘅三步問你， 最主要咧係將來。即係我諗，對一個黨嚟講咧，一定有過去嘅。有啲嘢當然即係當時整個判斷亦都睇將來。我尤其是你 base on 你嘅 research 啦，你去睇你去評估將來嘅嘢。有陣時可能有啲落差，有啲偏差。而我哋公民黨都算係即 係 open minded 嘅。 係啦， 我幫你答。 但係錯就係可以改善啦，係咪？咁所以咧，以後咧，好坦白講咧，即係。以後我相信個環境會更惡劣嘅， 係 嚇咁喺手法上邊咧，我諗對公民黨嚟講最主要就係非暴力抗爭嚇，咁其他好多嘅，如果你睇決議文啦，我知道今日主要本來都係講決議文啦，裡面都有講到即係一啲以前可能叫做比較激烈嘅手法咧，我哋都會考慮嘅，例如係罷課、罷市啊等等。咁呢啲對公民黨嚟講，你話拉布啦，好可能即係好坦白講，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要等到23條翻嚟，我哋先會拉布嘅咁。咁但係好可能而家就未必，即係你唔好介意，有陣時啲嘢係要跳出。 我唔介意。 譬如話。好似我咁，我到今日如果你有睇過上個禮拜五嗰個新婦女呢，就係我到今日我有一樣嘢好後 悔。有冇 DVD 出㗎遲啲？ 應該唔會，我係希望去重做啦。其實對我嚟講呢，我今日最即係一個好低能嘅後悔，而我臨死之前我都會後悔，我真係會後悔呢，就係當日嗰棵鬼樹我冇去佔領嗰、那個。嗰、那個吊雞嗰個攬啊！即係如果我係受過，我如果我已經一早認識佔領，或者我已經即係嗰個心已經準備好喺某一啲嘅講緊公義嘅時候，我係可能會做，我係會被告嘅，我係會願意去試呢一樣嘢。 其實你反映咗一樣嘢，其實香港人幾保守。 係。 喂，你都唔細啦。 其實我唔反對，我係一個好保守人，尤其是你唔好忘記，我係讀法律嘅，即係我係唔會買翻 法律好保守， 我係唔會買翻版碟嘅。 哇，大佬！ 我係幾嚿水一隻碟翻去買，我都會嘅。 Martin Luther King 都好似係讀法律。 其實有好多人讀法律。 甘地都讀法律嘅。 你聽我講，我講緊我啫，即係對我嚟講，守法係好緊要。咁你嗱，好老實講，你話俾人哋聽，我好保守，好多人都唔信啦。即係等於話俾人哋聽，我其實好温柔㗎。咁都應該冇乜人信你睇呢度笑得幾開心，係咪先？即係冇人會覺得我係保守，但係其實我一個相當保守嘅人嚟㗎。即係我有啲地方。 香港呢個係好 peculiar 嘅情況咧，就是、因為點解大部分即係嘅國家嘅轉型啊變革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啲律師站喺最前線嘅。 嗯， 因為佢 knowledgeable，OK，、okay? 亦都知道現行嘅規則係點。 嗯， 理論上你冇理由覺得，喂，我寫俾你呢條法律，阿姐，我因為我係律師，所以我一定要跟噶嘛。我可以跳出呢個框架去諗問題噶嘛？雖然我讀政治嘅人會叻啲呢啲嘢， 呢個就係睇個情形啦。 唔 係 叻嚇，即係有 我明白，即係好老實講，法律咧有好多都係可能係過咗時啊，或者唔合邏輯嘅。但係係唔係用呢一種手法去處理嗰啲法律咧？呢個就係另外一件事啦。譬如話係關於大家整個社會嘅一啲公義上面嘅嘢，譬如話係我哋講嘅選舉制度係咪能夠彰顯公義？咁呢一個可能就喺比例上面，你覺得值得係咁樣做。但係譬如話喺其他的情況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去看呢？因為我們在說的是希望可以爭取，即絕大部分的市民或者大部分的市民。 不是，你走出第一步，你是 opinion leader。 我有，我明白，我明白，我 又給你elaborate多一點點。 好， 你就不是跟著群眾的尾巴，你是領導群 眾。 有。喂，好像戴耀廷而已，他為何會憑藉一聲雷？老實說，他說的東西我們說了很多年，為何他突然間會有 shock 呢？就是因為你法律客家 咁，我又講下 講佔領咁。 公民黨前身，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即、就、係、是、 公民黨有前身嘅 四十五條關注組。 哦， 係咁你嗱，我當然嗰陣時都唔係四十五條關注組嘅成員啦。咁但係如果你記得嘅話，當年2003年傑哥係作為呢、這、一個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其實就住23條都企得好前。其實成班法律界人士都企得好前。可能好多人覺得，哎呀，即係你咩著黑衣遊行啊，咩釋法嘅時候先見到你哋。但係真係好坦白講，有好多可能即係自己另外喺其他。他的地盤那裡就很積極做緊嘢嘅，咁其實公民黨一路都是有參加抗爭的活動，但可能以他哋的抗爭模式在他哋的專業範圍之內，他哋係做到即係盡量去做咯。咁所以慢慢你都見到即係。講真的，佢咧，傑哥都冇，即係傑哥曾經講一樣嘢，就係話咩咧？佢話佢係佢俾人拉嘅時候，佢坐咗喺嗰個旅遊巴，佢話佢最深嘅感受就係咩？三位前。大律師公會的主席坐埋同一架車，俾人拉， 所以 即係對佢嚟講 唔得㗎， 唔 係一件事。 咁我講緊佢嘅感受啫，即 係明白。 每個人有唔同嘅睇法唔緊要啦，我講緊佢嘅睇法啦。即係你諗下， 香港民主就係呢個問題咯。大律師公會的主席，對唔住啊，即係我咁，我 reflect 翻佢嘅感受啫。 你 唔可以俾人拉 嘅。你等我講埋先啦。咁係去到嗰個環境先會啫。咁、okay. 你無啦啦，你點會行下街俾人拉嘅啫？係咪先？ 唔係，因為你係社會進步，我嘅 premise 喺呢度啊嘛。你係社會進步嘅力量，你帶領群眾，咁你自然要付出代價噶啦，阿哥。唔使付出代價㗎。 我又亦都想講，亦都唔係。 只有著數攞啊！ 我亦都我做人好公道嘅。 我唔係批評公民黨。 我繼續講翻，即係做人好公道嘅。每一個人有佢自己本身。 我俾人拉咗好多年啦，大佬咁點啊？ 我明白你。 喂，我俾人拉得。 多謝你。 大律師公會主席唔俾人拉得啊！ 學你話齋，你俾我 越聽越興， 係咪好興啊？我都可以，我就係話俾你聽，就係咁樣啦，咪真係好簡單啫。每人喺每一個時候有唔同嘅包袱。 係。 係咪？即係好可能嚇，即係有啲人可能仔細老婆亂嘅，全家等佢養嘅，佢係咪可以俾人拉咧？拉咗之後嗰個代價啫， 大佬。 咁當然有啲人付出咗先啦，我係好明白啦，多謝你啦。 冇咁講，冇咁講，唔關我事。 因為我哋做嗰個劇嘅時候，新婦女譬如話 Bobo 都係其中一個，咁佢都係受過呢、這、一個就係、挑戰。咁我哋亦都譬如話冇一齊做嘅做咗大律師嘅黃瑞雄，亦都係曾經俾人告過嘅，都係一個案仔嘅，係啦，冇錯啦。 好辛苦先做翻大律師。 有啲人係行得比較前。有啲人你可以話我都係可能係後知後覺嘅人，但係起碼我而家都即係有啲嘢係準備好噶啦，起碼心理狀況係準備好，咁亦都覺得自己可能比其他人嘅包袱更加少。 明白 嚇，即係起碼你都你太太明白你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 明白我咩啊？咩我太太又關我太太咩事啊？ 唔係真係，我覺得家庭嘅支持係好重要噶。呢一樣嘢， 唔係咁，我有責任。你做得呢樣嘢嘅時候，有啲人會後過嚟，你係有責任去說服你屋企人，話俾佢聽，我呢一個係 legitimate 嘅 cause 嚟。 所以我唔覺得行得先或者行得後或者仲 唔係我冇咁嘅意思啊！我只係話頭先，因為我突然間著燈嘅原因就係、是、咧，你覺得好似咧。 活頭， 即 係 你人生主席貴啲， 唔 係拉特咁。 我想講係即係個社會，如果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係三個大律師公會嘅前主席一齊喺一架囚車嗰度咧，係真係另一件事嚟咯。 我哋都睇， 等於嗱，等於你話成日覺得啲律師企得比較前，成日即係喺啲大是大非嘅時候咧，企得比較前，要做 opinion leader。咁咁多嘅律師企咗出嚟，都係因為一啲好大嘅事情啫，係啦，即係我咁樣講嘅啫。咁可能有啲人比較即係好似我嗰啲，可能後知後覺啦。 係，喂，咁樣啊，我哋入正題啦。咁我哋即係係啦，本身我哋都係諗住係講呢個決議文噶嘛。而你哋即係其實嚇、啊，我唔需要去仔細咁樣去睇嗰啲聯署人名啦。哇，就咁睇一粒，喂，幾乎差唔多。我 visual 已經感覺到係一半人啊。都是公民黨的人嚟噶咯喎！ 其實咧，有記者話俾我聽，過一半啦。我真係嗱，我 呢啲咧就好準確嘅。第一，我叫我自己識嗰啲剔咗啦。我叫 Anthony 再 Google search， 跟住加你嚟嗰陣時候咧，我叫你 我又剔多兩個啦。嗱，我唔確保係一定啱曬啊，唔好意思啊。 明白 呢樣嘢，我一定要申報啊，因為 你不是主席嘛 就係事實就係事實。咁我 係主席都未必知道曬所有會員啦。15/32%，即係47% 啫。 嗯， 喂，都幾多人簽喎呢份嘢你哋？ 我哋都係以個人身份簽。 嗯。 系啦，咁样就 有问过主席啊，或者系大家党内倾过你先联署噶？ 当然啦，我 敏感过呢啲嘢。 当然，咁我哋见到咧都系了解过嘅，咁亦都系可能点解我哋人比较多或者比较。可以叫话快手签咧，因为佢有啲嘢都系接近我哋嘅十年宣言。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我哋三月十年黨慶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十年宣言嘅。咁、那個宣言嘅裡面咧內容咧，我諗大家有啲出發點係接近嘅。咁但係我哋黨嗰個咧，主要係一個比較係一個概念式嘅去陳述，即係一個理念啦，或者一個即係聲明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叫做係具體啲嘅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咧就可能對我哋公民黨嘅黨員嚟講咧，特別係中生代咧，即系中青代咧，可能就黐尾上嚟就容易少少。咁當然啦 ，all in 咁滯啦。 咁又未話，我哋仲有好多後生嘅。 中生代嚟講，即係起碼我哋識嘅人名啦，即係你會即係選嘅人，其實基本全部都簽曬㗎咯，已經係。 我諗冇選嘅都咩嘅，冇。 我諗未來嘅黨團即係都係 all in 㗎咯。 譬如話有啲你直情未必識嘅，譬如曾凡俊咁樣咧，佢都係一啲比較年輕嘅黨員嚟嘅。咁佢即係你哋好勁啊！呢個都係我剔㗎啦嚇，因為你哋喺網上面冇辦法揾到佢，因為佢唔係參選過，又或者唔係話即係啲咩新星啊咁樣，都係一個好努力嘅黨員嚟嘅。 嗯， 你真係認同呢份嘢？ 咁簽得落去就認同㗎啦，唔緊要，你繼續問啦。 我梗係 be critical 啦，係咪？如果唔係我同你吹水咩？今日喺度，咁我應該飲酒先啦。內部自決喎， 係我哋。 我想講就係 冇問題，冇問題。 Truly believe 係。 真 係我哋講緊嘅自決權咧，就係喺呢個兩條嘅國際公約啦，包括呢一個公民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公約啦，國際公約同埋另外一條係經濟社會及文化國際公約嗰度嘅。咁呢個本係第一條講緊嘅咧係自決權，而經過一個歷史嘅發展咧，自決權咧我哋講緊咧係包括兩個部分嘅，一個係內部自決，一個係外部自決。咁而內部自決咧呢一個咧，我哋係希望可以做得到啦。咁講緊嘅係自決權。亦都係講緊係一個， 你點樣區分咧？內部同外部 呢個係一個根據國際法而家嗰個發展咧，到今日咁我哋嘅了解咧，內部自決咧，即係我講得好直接噶啦，係唔包括港獨嘅嚇，唔包括港獨嘅， 即係話 唔包括獨立。 公投啫。 除咗公投之外，仲有其他嘅方法嘅，例如係咩呢？就係用一個可能係另外一個係即係有民意基礎代表，亦都係有認受性嘅一個可能係立法會加特首，用通過選舉嘅方式去決定大家嘅前途嘅。係啦，咁所以咧唔一定係公投，因為咧可能公投咧你又要立法啊 ，Kelly 咁你唔知係當時喺嗰個法律基礎之下咧，你去定立呢個公投法咧，會唔會咁方便？所以我哋咧兩條腿走路，一個咧你可以行公投，你做得到嘅可以，但最緊要係咩咧？喺法律上邊有認受性嗱，呢一個一定係好重要嘅法律基礎。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做即普通嘅公投，你去爭取翻當然市民係表達咗，即係我哋之前都試過噶啦，譬如無論 變相公投 我哋自己都參與過噶啦。咁但係如果可以有一個 譬如話係即係已經係全面普選嘅立法會同埋特首選舉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通過嗰個。 喂，有 misleading 喎，我覺得嗱，我睇完呢份嘢咧，唔經你嘅解釋咧，即係你哋嘅描述咧，似係為咗定位香港前途定位嚟做呢一個公民投票嘅。你唔解釋頭先嗰段咧，我真係我會誤解咗你成個意思嘅。 咦，咁又應該唔係喎，我哋 喂你成篇文嘅來龍去脈、主體意識、核心價值，淨係睇呢啲標題已經 get 到啦，係咪？ 我哋 民主回歸走到盡頭，跟住咧就係、是中英聯合聲明又呃揾個老襯咁上下意思啦嚇、啊。喂，咁你個寫嘅自決原來就係、是、即係我哋過去講開嘅。整多條公投法啫嘛？ 誒唔係唔係，我哋都係又係。 你寫到咁大件事， 我繼續再講多一次。如果淨係公投法咧，唔係淨係講公投法咧，其實係太窄。我哋反而係希望開闊啲條路。你話淨係講公投法，講真嗰句，你又將條路即係將自己嘅可能性收窄咗。 即係有咩 option 啫？就係我哋話一路繼續爭取嗰個民主普選。你呢一個其實 咁冇分別都同我哋以前爭取嘅嘢，你寫咁大篇嘢出嚟， 原來唔係咁。我哋講緊內部自決啊嘛。 即係咁講。即係呢個係套套，即係我哋覺得係套套 knowledge 嚟嘅。即係如果佢有民主普選，即係就唔使搞啲咩自決啦，係咪？即係呢個與你係有果定係因先咧？ 我簡單啲講一講俾你聽，點解其實而家我哋跟住落嚟嘅行動係比較緊要咧？嗱，當然啦，我哋知道大家可能對國際法啊，即係可能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嘅。我覺得咧，如果係技術層面或者法律層面咧，應該有一個充分嘅討論嘅。因為我哋講緊嘅嘢，就算我哋到最後，我哋講緊無論係有比而家更多嘅自主，所謂嘅自決權，又或者係甚至有啲朋友講嘅獨立，我哋無論如何係點咧，都要國際去認受嘅。因為如果我哋自己 當然啦， 係啦，咁所以咧， 自己喺度吹水咩用？ 冇錯，我哋 寫到天花龍鳳，冇人理你，係咪？ 我哋要配合國際法嘅，即係你起碼我哋要爭取得到咧國際認同嘅。咁所以咧，第一部分點解我哋話咁緊要嗰個自決權咧？就因為本來咧國際公約咧係我哋係有嘅，我哋有呢個自決權嘅。但係咧喺港英年代嘅時候咧，英國係冇諮詢過香港之下咧， 咪所以我就覺得奇怪咯。你成篇文用呢一個脈絡，你成篇文用呢個脈絡，跟住你就將香港獨立呢一個 options 或者個定位個 options， 即係2047咧，又排除咗。奇怪喎、啊， 好多人條氣都好唔 嗱，一啲都唔奇怪嘅。我哋都係講緊係盡量係爭取翻我哋嘅自決權先。你連自決權都冇咧，唔好講話內部。 咁自決權點解唔包呢個定位咧？我幫佢哋講下問。 我繼續講外部自決咧，就包括有獨立啦。 Okay, 外部自決 點解唔包咧？ 外部自決包，但係內部自決就冇嘅。 係咯， 係啦，所以因為你介意嗱，有啲比較複雜。 因為我覺得成篇文咧，佢點解話 total knowledge 係嘛？你頭先講係咪？定係還是係？我覺得自相矛盾就在呢樣嘢，因為你成篇文嘅脈絡係講緊咧。就話咧，民主回歸走到盡頭啦，香港好唔得掂啦。阿爺應承咗我哋嘢咧，冇法冇啦。跟住咧，中聯合聲明咧都揾我老襯啦。嗱，我幫手咁總結啦，庸俗啲咁講就係、是，我睇啲嘢 OK 㗎，我 梗係明啦，你中文好高嘅。 唔係，因為我啲 social science 嘅友啊嘛，咁多年亦都參與咗係嘛。跟住你整個內部自決權，原來唔包獨立㗎。奇怪咯、啊， 同埋點解你要 exclude 一個人民自決嘅一個即係意願咧？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呢個係自決嘅，即係呢個 truly 一個自決嘅話，喂，咁你係純粹即係你係將嗰個獨立呢、這個 冇錯，我解釋俾你聽。其實獨立嘅選項咧，只要你要係內部自決都做唔到之後咧，喺外部自決先可以出現嘅。呢、這個 即係有 step one step two。 又或者甚至即係總言之，不能夠一步就跳到去獨立啦，因為我哋講緊嘅。 哇！咁你而家咁講嘅嘢，咪驚仲大？ 我哋講得好白嘅，你如果其實我哋唔止個決議文嘅，其實阿黃慧倫咧，啱啱喺過咗個星期日咧，喺明報嗰度咧就出咗幾千字噶啦，咁只係 part one 啫，嚟緊嘅禮拜日咧都會出 part two 嘅，咁亦都係好詳細講述咗咧背後嘅一個邏輯，譬如話點解有啲朋友講譬如話我哋做翻殖民地得唔得？咁其實 咧，最主要咧喺法律上面根本冇可能，就係因為英國 歸英係嘛所謂 嚇話你話 殖民地，其實而家香港都係殖民地嚟㗎， 唔係烏龜個龜啊！你唔好 笑。唔係你話啦嚇，咁但係總言之咧，就係英國咧就因為係其實剪斷咗條磁帶，佢用一個 Hong Kong Act 喺我唔記得70年代定80年代，其實已經剪斷咗呢條磁帶㗎啦。咁所以香港同英國已經叫冇拉冇楞㗎啦。咁譬如話係講獨立嘅話，咁又點解而家呢個情況做唔到咧？所以我哋而家講緊嘅自決權，我哋都俾人鬧暗毒嘅，即係如果你都知嘅話，我哋講緊自決。 唔係，我覺得你誤導咗人咋。 唔 係。我開頭嘅感覺，以為你講緊自決權係即係好似台灣嗰種自決啊。即係所有香港未來前途，特別喺2047年嘅問題上面，我哋需要香港市民同意嘅情況之下，我哋先會做，包括當然你講呢三十歲嗰啲嘢啦，即係起唔起焚化爐嗰啲都可以自決。咁但原來你收窄到去焚化爐嗰個層次，唔係喺個國家定位嘅層次。我幫嗰啲本土派問啫， 我唔緊要， 我用翻佢嘅 logic 嚟 challenge 你呢邊。 我明白，其實我都再講啦，即係其實我都講嗱，我再嚟過啦嚇，即係總言之咧，如果你冇自決權嘅話咧，而家咧都只不過係紙上談兵。嚇！依個自決權本來係屬於我哋嘅，但係英國政府用咗一個有人講係叫 reservation， 但有人亦都係用個話係聲明，去剔除咗我哋呢兩個權啊。咁咧，但係相反咧，反而咧係中國政府咧，居然咧喺早前咧就住嗰、那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咧，就反而咧就容許翻佢嘅其他城市咧都有呢一個自決權。居然中國政府話有其他城市有自決權，除咗香港同埋澳門。咁、那個意思就係咩咧？其實真係話，其實佢 assume 咗香港一早有，定係究竟係乜嘢事件咧？嗱，點解？ 因為佢加入聯合國。 咁嗱，咁呢個咪因為吊鬼 嘅取替呢一個嘅中華民國嘅時候。因為如果你入聯合國咧，有聯合國有憲章，亦都有宣言噶嘛。 咁亦都有好多國際公約 啦。其中第一樣嘢就係講自決權。如果佢唔保留呢樣嘢嘅話，咁你即係話，即係我用翻阿爺嘅 logic， 即係而家又跳翻阿爺嘅 logic 啊，就係話咧，喂，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啊？喂，原來世界係可以咁嘅秩序㗎，搞霸權，跟住你霸到我地方之後咩？喂，咁佢梗係會。定呢個保留條款啦、 啊。咁但係所以而家最古怪就係當年咧，就其實係英國直接交咗俾中國，就話呢個聲明又好，保留條款又好啦，就出現咗一個咁樣嘅情況。咁所以香港咧係冇自決權，但係我哋而家就係覺得起碼至少我爭取翻自決權先。你唔好再講。 但係而家有內部喎、啊，而家你講緊。 我都話自決權以下係有內部自決同埋外部自決。 哦、step one, step two， 明白。 咁你內部自決咧，你呢個你都要自己慢慢去醖釀。 明白。 因為你無論經濟上邊、社會上邊、國際 層面，淨係講內部自決啦。就係、是、包喂，淨係我哋而家日夜啊嘈夜嘈啊，大白象啊，東北啊呢啲咁嘅嘢，我哋都決定唔到嘅時候，而事實上咧，共產黨就同我香港人咧就係、是、玩一個時間嘅遊戲。你內部自決之前，喂好多嘅經濟命脈完全係依賴佢嘅，即係你個質已經變咗啦，已經掏空咗你香港啦，你仲點樣內部自決咧？即係經濟上面已經決定政治啦。 呢、這個我唔否認嘅，咁但係你點解可以獨立到咧？咁、啊？ 唔，我淨係講唔講獨立啦，我淨 係 講內部自決。 咪就係咯，你連呢一樣嘢都做唔到，點解你會跳獨立先？咁但係如果我哋係朝住內部自決嘅方向咧、嗯，我哋起碼可以，我哋講緊2047啦、嗯。我知道明白，有啲朋友覺得琴日獨立都延遲啦嚇，即係所以，但係我哋講緊，如果我哋面對住2047，因為如果真係大家仲喺個框架以下做嘢嘅話，你係頭先你講咗好多層面，係民生上面嘅層面，我哋要一路預備。嗯、我哋係咪要水塘啊？我哋係咪要海水化淡啊？ 同埋你真係講獨立啊？ 唔係，喂，大佬， 獨立嘅條件你， 我哋 講緊，唔好講獨立， 我哋 建立獨立嘅條件。 我哋內部自決啫。點解嗱海水化淡，大家跳得咁快就去咧？其實講真句，我好簡單，東江水 唔使靠東江水。 點解你要飲東江水先？喂，大佬污糟到咁樣，又污糟，而且即係坦白講，喂，人哋都照顧自己未掂啦，係咪？你都記得早幾年佢自己都話缺水㗎。香港人都話你唔使啦咁，即係點解大家仲要飲嗰啲水啫？如果我哋自己搞得掂嘅話，其實呢個係我哋學你話齋自決啫嘛。我哋點咁跟住好啦，農業 即係高度自治啫係嘛？ 又或者甚至可以再更高度自治咯， 再高啲嘅高度自治啫係嘛？ 係啦， 去到第二個問題啦，我就想問啦，就係話其實嗱，本身你話高度自治呢啲嘢，喂係 promise 咗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香港回歸17年以嚟，其實證明咗。呢、这、一個即係中英聯合聲明嘅簽署過，中國係完全唔信守承諾嘅。即係上次 Brian 上嚟，即係志恒上嚟，其實我哋都問過佢嘅，即係你喂你而家搞呢、這個即係寫本書啊，講嗰啲嘢，其實你都係一廂情願嘅、哦，你都係要翻共產黨 promise 你，即係啊俾翻高度自治你。喂，但問題就係話佢本身唔係一個即係順守承諾嘅，即係國家嚟㗎嘛，你而家又叫佢即係喂承諾你啲嘢，喂係咪即係自己揾自己笨啊？即係好簡單，即係如果你話做生意或者買嘢嘅話，喂呢條友呃咗你一次嘅話，你有乜可能俾佢呃第二次咧？係咪？ 睇下你嘅 bargaining power 啦，即係有啲嘢你俾人呃一次，你第二次你覺得你就嚟俾人呃，你梗係同佢空住先啦。我話如果你再呃我嘅話，我梗係同你、 哦、明啦，空住先嘅啫。 喂，起碼空。 因為點解啊？我想再 elaborate 佢個問題，簡單啲，因為時間唔夠。喂，以前低啲嘅要求嗰啲嘢都做唔到，你而家突然間講個咁高要求嘅、 欸。對唔住，呢、這個嗱，唔好先嗱，我就費事跳到去講獨立啦嚇。但係真係好老實講，如果我哋真係喺而家咁樣嘅環境，無論係經濟，無論係民生，我哋都咁倚靠嘅話，就咩都冇得講噶啦。我哋而家努力緊嘅朝住內部自決嘅講緊係呢一樣嘢，我哋起碼都可以爭取到自決，自決可以有好闊嘅空間，係可以譬如去到魁北克咁樣嚇，魁北克省你都你見到佢嘅自決能力都係好高嘅啦，自治能力亦都係好，即係永續自治，即係我哋希望做到呢一樣嘢嘅啫。咁所以我哋即係你話要去檢視翻，跟住我哋亦都會檢視翻基本法有啲咩落實咗嘅落實得有問題嘅情況啦。究竟係落實出現咗問題，一定係條款文字上面出現咗問題啦？咁呢啲我哋都要做嘅。咁你話係咪我哋而家有嘅時間係要31年啦？咁但係你話而家開始係咪太早？我覺得啲都唔早啦。 梗係啦， 係啦， 唔係早遲嘅問題。我諗你未理解到我問題就係話，以前我哋相對冇， 所以我哋先揸翻 冇咁敏感嗰樣嘢，我哋去爭取，都發覺而家我又用激進派嘅講法，屌你都徒勞無功。哇！你而家仲咁 high 生定？玩內部自決， 我哋而家就係爭取翻起碼我哋自己嘅自決權咯。其實係喺佢嘅手上面，我哋搶翻個自決權翻嚟。而我仲要去 聯合。喂，你以前嗰啲咁低要求，你都搶唔到。而家你話俾我聽，你搶個咁高要求嘅嘢， 咁你唔做點知唔得啊？喂， 唔係你而家現成嗰啲嘢都未搞掂啊！即係嚟話我哋一個普選嘅立法會啊，真嘅普選嘅行政長官都未搞掂啊。 情況就 跟住你噏個咁高嘅口號。 情況就係咁。 咁嚇死人喎、 啊！咁我哋梗係而家呢個要走出國際先至得啦。因為你而家爭取呢一個， 以前都有走嘅，Martin Lee咪成日走。 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嗱，你阿頭即係土白咁講，就係話，喂，好多好簡單嘅嘢都做唔到，即係好簡單。而家我哋攞馬寶寶呢個例子就係啦，即係馬寶寶，即係點解守護馬寶寶咁緊要？就係、是、因為其實佢係頂住東北啊嘛，係咪？東北發展，東北發展係融合中港兩地，唔好講中港兩地，即係起碼係深港同城化嘅一個短期嘅。 即 係 我哋嘅意思就係話，喂，做呢啲具體嘅嘢，即係頂住馬寶寶啊，踩下領會啊，喂，你好過講啲咁高大空嘢。 嗱、欸，對唔住，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咧，即係 好空喎、 啊，唔係。你可以話係好高或者同埋好深嘅，我都需要一段時間去了解。我好老實講，真係呢啲 唔係我會揾黃偉倫上嚟。你知唔知黃偉倫嘅背景係咩嚟嘅？ 我知我知我知。 你真係知？ 佢係我師兄。 In addition to that 咧，besides 佢係咩人？你知唔知？ 你隨便講啊。 佢係真正嘅民主回歸派嚟嘅噃。 哎呀， 你知唔知佢係匯點系統嘅？佢而家寫呢篇文其實咧係一個 remorse 嚟嘅。對自己的 remorse， 但是我覺得他叻嘅地方是咩咧？不過我都要 comment 下，橫掂都時間唔夠。佢自己的 remorse 塞咗落去公民黨上邊咯。 這個嗱個人睇法啦，我繼續答翻頭先個問題啦。我唔覺得，當然 唔係個人睇法，我講得 fact 嚟嘅，大佬、 okay, 你47%， 係係，咁你都係 opinion 噶嘛？個 opinion 就係你執咗咁多公民黨，不不之上啊之下啊嘛，咁樣咁呢個都係 opinion 嚟噶嘛？你 base on facts 啫，係嘛？喺呢啲我哋做 definition 嗰啲要好分清楚 opinion 一定係 facts 嘅，呢啲嘢我哋 明白 好緊要嘅。你就算喺 inside out 咧都有講係 opinion 同埋 facts 噶，你記得嗰箱嘢跌咗落嚟嘅咧，嗰箱係 facts 同埋 opinion， 話成兩樣嘢。 唔 係 啊，我擔心咧。就係、是、咧，因為你 不如我解埋 公民袋啊， 解埋佢嗰樣嘢先啦，係啦係啦， 跳咗嚟 咯，係啦，因為咧老老實實，你話內部嘅問題我哋唔解決咧係唔會嘅，即係公民黨繼續努力緊嘅，喺法律層面啊各樣嘢都解決，但係你話係咪唔要走出國際咧，亦都冇可能。但 大家分工合作嘅啫，係咪？即係如果你都知道個自決權，你係要喺國際上面你要爭取個話語權嘅，你亦都係走出去噶啦。如果你淨喺內部成日同喺度死鬥鬧， 喂，如果你走得出國際咧，就唔係你個內部自決噶啦，就是、香港前途定位噶啦啫。 嗱，唔好為拗而拗啦，我一早已經講咗啦。呢一樣嘢咧係你 我唔知你講乜自決啊？ 你頭先自己都講咧，聯合國啊嘛。聯合國，我哋咪就係要去聯合國嗰度爭取翻我哋應有嘅自決權咯。嗱， 唔 好兜嚟兜去啦。 我唔兜啊！ 你一早都係應該咗咧，你都知道係聯合國噶啦。 你又要歪又要戴頭盔，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話有自決權？哦，跟我再問你係咪獨立嘅自決權？屌，你話唔係，咁即係乜啦？ 咁我咪講咗咯。 即係因為點解咧？你諗住而家本土派勢盛，大家講緊自決嘅時候，我就即係唔好執輸， 唔好缺席啦。 咁但係咧，喂大佬，獨立好大鑊嘅喎，阿爺喐你嘅噃，咁你又要戴一戴個頭盔頂一頂啊！而家我哋先 step one 就內部自決，跟住咧我哋先至 step two， 跟住你又講走出國際喎。 我哋冇話 step two 嘅喎，我哋主要係話俾你聽。 明白。 系啦，我哋而家系目标系内部自决咧，你有睇噶嘛？嚟睇睇睇睇，系啦，内部自决，跟住咧永续自治嘅， 明白？ 系啦， 系即系叫做系即系永续自治，即系一国两制就即系叫做 呢一、个就已经2047之后啦， 系啦，永续基本法啦， 即系而家我担心嘅问题系咩咧？佢跟住连而家嗰个咁难听讲啊，唔介意粗口啊嘛。咁鳩屎嘅基本法佢都唔俾返我哋2047，我真係擔心 嘅。而實際嘅情況， 如果我哋越嗌得 high sounding 嘅口號， 係 我覺得嗰啲係古靈精怪嗌呢啲嘢嘅人。 而實際嘅情況， 我知你唔係啊，嗌呢啲人嘅古靈精怪，你就係引共產黨嚟揼得你更重勁。 我哋總言之就嗱，我哋好簡單嘅啫，我哋會繼續跟住呢一個決議文去做嚇。咁裡面。就是香港的問題繼續解決，可能政黨之間大家繼續努力，但是你話就住呢兩條國際公約，我哋本身應有的自決權，起碼我嚟做了護身符，我哋或者可能要爭取很多年嘅，咁但係起碼我哋有人做啊，最緊要繼續做。咁、你有咗個自決權嘅話，起碼聯合國都要關注翻呢件事啊，你唔係再自己喺度嗌嗌嗌嗌嗌嘛。起碼呢兩條，如果自決權攞咗嘅話，有啲咩事幹，起碼我哋都可以引起國際關注。即係呢個，我覺得起碼唔好將香港嘅事情淨係框住喺香港同埋中國之間。如果我都可以走出到國際嘅話，希望多啲人關注。 希望即係學阿余若薇話齋，為時未晚啦。 嚇、哇！有好多嘢都係嘅咩？ 好慢啊！我覺得。 最緊大家努力啦！我呢代人，我唔知你啦，我哋自己就係睇住啲 同學。我同你爭好多代，你講到， 我哋應該差唔多。 你45啊嘛。 嚟緊今年。 系咯，我大你幾年啫。 我哋係差唔多嘅，即係我嗰代咧就係淨係睇住人哋移民，我哋完全冇機會參與呢一個中英聯合聲明。 係啊係。嚇！ 而家咧，我諗你身邊好多 friend 走啦。 我唔知喎，我啲 friend 一早走啦。 仲有十個輝 添啊！我啲 friend 一早走，唔會好似我咁戇居留喺度啦。 好多朋友都開始真係計劃啦嚇，咁就都會係呢一兩年內咁。50年之後，我哋冇乜得機會再話事噶啦，但係都希望有翻個平台可以俾後生嗰一代繼續努力。 啱。好 好多谢听日 ，Thank you you， 好 ，Thank you， 系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